刚才的问题，现在请大家给提出来，就刚才这个部分的学习，包括还有刚才那个练习，有什么有分享也可以啊，或者有什么问题，哪些同学还没有发过言的？啊，哪些同学呢？ Everyone is very quiet. 啊？ What? Can I ask a question on his behalf? No. 不可以。 Everyone has to ask. He's a big boy. 他是一个很大的男孩啊，所以。 If he has a question, I know he'll ask. 所以他如果想问的话，我知道他自己会问。 Oh, good. You have a question? 我说我没有什么。画面啊，没有太多的身体的反应，他就觉得我好像不正常有点。 没有收获的，我怎么睡了五天怎么没有收获？我就觉得为什么没有收获，睡了五天都没有画面感觉。 人家没有收获。 收获的话，我感觉就是跟别人就是说阿卡西打开以后，可能我的直觉感觉强烈，因为。本身我觉得自己的直觉也不是很强。 I was telling her that I haven't gotten any visuals or all audios and so she asked me how come it's the last day of the workshop and you still haven't gotten any those experiences and but he did say the one of the biggest benefit.I have gotten this, my intuition has strengthened, it has gotten stronger. Good. So here's the, I've said this before, I will say it again. 我这一点呢，跟你们之前讲过几次了，那我会再跟大家提醒一次。 Okay. The point is not to have, spectacular images or voices. That is not the point. The point is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mpassion and the wisdom brought to bear to your issues. 请你们把你们的注意力呢，不要放在那些绚烂多彩的画面，以及非常悦耳雄伟的声音，而是要把你们的关注放在就着你自己或者他人的面临那个问题，他的生命中的那个需要，你如何去获得那个亮光，那个扩大的觉知以及灵性的智慧，这是你们在阅读阿卡西的时候要去关注的部分。 Okay, so that's right, that's fine. So it's not aboutThe phenomena. It is not about that. 所以这位同学没问题的，根本不是要让你们在阿卡西当中去追求那些超凡的、不同寻常的体验，不是这样。 Okay. Good. All right. Thank you. 其实我一直不敢走到台上来，就是我也一直在问我自己，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就是害怕成为焦点，然后害怕去表达自己，然后我其实 I was actually very afraid to stand up 然后我总觉得我自己不够完美，因为没完美，没有达到那个完美的标准，不能够站出来做一些事情。然后我也不愿意进入跟生死的、跟别人连接的关系，不管是跟男人的关系也好，还是跟女人的关系。 刚刚那个练习让我进入了我的前世，我看到我是一个国家的国王的女儿，我是个大女儿，其他有好多的兄弟姐妹。然后因为必须要继位，我是被就是下面都很小，只有我是老大，他们都不在了，所有的人都说我必须继承这个位置，我要承担这个国家的责任。可是我是个小女孩，我正在谈恋爱，我想跟我的爱人在一起，我并不想坐那个位置。可是如果我不做的话，这个国家就会出现问题，我必须要放弃我自己才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那时候的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牺牲我自己，牺牲我的爱人，就做了一个我应该承担责任的位置。所以我觉得特别对不起我自己，特别特别对不起我自己，所以我这辈子的模式就是反复觉得我其实是有能力去做很多事情，但是我又很害怕很抗拒，我不知道我是要追求自由的生活还是要去承担我的责任。然后在光中阿卡西就是告诉我，其实在这辈子你可以那当时那一辈子你是做了最好的选择，虽然你并没有辜负了自己，但这辈子我们可以转化一下，这辈子你既可以履行你的责任，也可以做让自己幸福的女人，拥有好的爱情和生活，完成自己的责任。 Light of the Akashic Field told me in the light I was shown that in this life I can be fully myself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serve others. I can you know, let my inner being blossom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 become a great service to everyone around me. Yes. It is always a great service to be our most authentic selves.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当你活出，当你找回你自己，活出你自己的时候，那反而是你能够成为对他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 Yes, yes. And this is, I love to hear about th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perfection. You know, we believe we have to be perfect, and we cannot be perfect. 我现在想再多有关这个我们对自己的这个不完美的评判，这一点再多说一点。我们这是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的。 But what we can be, and what is infinitely satisfying, is to be useful. 虽然我们都可以去找到自己的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你会发现自己可以在神的手中是非常有用的器皿，或者管道。 God is perfect. Life is perfect. The universe is perfect. Creation is perfect. Human beings are perfectly imperfect. 宇宙是完美的。这个宇宙中那个独一的神，无论你称他什么名字，他也是完美的。所有的受造之物也是完美的。这是我们的实相，正是在我们看似不完美的地方，才彰显出我们内在那个实相，那个完美的实相。 It is a great irony that perfect love and perfect wisdom are shared.Through imperfect people. 这看起来有些矛盾，但正是在我们不完美的身上，而我们内在的神性的那个完美才得以彰显的完全。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at. 谢谢你刚才的这个分享，这是非常好的分享。 Is there anybody else who wants to share or has a question? 还有其他同学愿意分享吗？ Oh. 非常感恩，真的很感恩，一个很感恩令德老师，另外一个就很想感恩就曾经帮我就阅读过阿卡西记录的同学们，真的非常感恩他们给我的帮助和支持。因为这几天的变化非常的快，我也没想到转化的那么快。就不可思议，它就很自然很自动的然后就发生了。我现在就先说一说我刚才的那个体验吧。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的，就长得非常的不漂亮，很丑。皮肤又黑黑的，黄黄的，又瘦瘦的。因为呢，很多人都是白里透红的，是吧？人家脸色都白白，白里透红很美。然后我很记得有一次我去印度的时候，然后呢，在上课期间有一个同学，他以为我是印度里面的工作人员，在问我问题。当时我还是能接受的，然后就在前两天就问那个天赋和才华的时候， 然后我自己问出来的也说是一个那个灵魂的舞蹈，然后有两位同学读到的时候也说是一个灵魂的就也是看到我在跳舞。不愿意相信也不敢相信，因为所有跳舞的人都很美。身材又好又高挑，然后脸色都很好。我都没有说我不相信，所以刚才我进入画面的时候，我就刚才进入的时候我就问了这个问题。他非常慈悲，他很快就一个画面就出来了。然后我看到的是在一个好像是战乱的一个年代吧，就看到很多的那个士兵，但不是中国的。然后抓了很多漂亮的女孩给抓走了。然后因为我长得不美，把我带到面前的时候说，哎呀，我可以很完整的保全了我自己，不仅仅保全了我的生命，然后哎呀，我说我太感恩了，然后我也没有再去问其他，因为当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他就把我整个的心结给打开了。然后还有一个画面我还能再分享吧，还有另外一个因为我有两段很失败的婚姻。我对自己的评判很多，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坏的女人。我觉得我不配拥有幸福，不配得到爱。我很自卑。然后，当我现在在面对一段新的感情的时候，在面对一段新的感情的时候，我很多的害怕和恐惧。都是因为我之前的对自己的评判，之前所经历的，然后让我觉得我在所有人的面前我都抬不起头来。然后当我在面对这一段新的感情的时候，我把我以往所有的恐惧和评判全都带到了对方的身上。然后我就用了一种方法和方式，我就很过度的然后去付出，然后来去牺牲自己，然后希望能得到爱，得到保护，然后让我心里不再恐惧。 在遇到这段新的感情的时候，我这次来也是带着这个困惑来的，我不知道我该如何选择，我可以走下去了，还是我要离开他。 So before I come to this workshop, you know, that's one of the questions I brought to this workshop, because I don't know this new relationship, if I can sustain that relationship, or maybe that's just another failure, like, 而且很奇怪，我在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很愿意去付出的，很愿意，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计较和也不计算任何的回报，然后到后来我就开始去计较了，开始去计较，我说为什么总是我在付出，为什么会这样呢？但每当我一面对他的时候，我会觉得很不忍心，我就想照顾他，然后就想给他很多的东西。然后在今天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画面里面，也把我这个心结给打开了。因为我问了两个问题嘛，然后问的后面一个就这个问题，然后我看到一个画面，好像就一个，就为什么总是我去付出啊？看到的画面呢，就在一个很荒芜的一个地方，像在一个沙漠的地带，完全的渺无人烟啊。然后当时呢，我就看见一个人就好像那个一个男的，好像看起来年纪挺大的，然后他的背就背着一个看不很清楚是一个女孩呢还是一个女人啊。然后当时因为天气很恶劣嘛，他的嘴唇全都干了，然后我看到他穿着那种很厚的衣服，他走的都挺艰难的，就已经步履蹒跚的那样子，但是呢他就背着这个女孩就好像无怨无悔的，然后一直往前走，然后不离不弃，没有放弃他，一点都没有放弃他的念头，然后就这样背着他一直往前走。然后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就没有再问了，因为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那个背，就我就是那个女孩啊，她就在背着我。因为很奇怪，我第一次我遇见她的时候，我当时我就很想，我就问，我就让她，我说你能背我吗？ 背着行走的那个男子，是不是就是你现在那个关系？ 啊，对，就是我现在关系的那个，就这一段感情的，然后就我想起我第一次我见他的时候，我就问他说，我说你能背我吗？然后他说好啊，背你还不容易吗？你那么轻，然后就背着我就在一个那个很大的一个地坪里面就走了一圈。 这个画面怎么样来去帮你转化这个现在的问题？ 因为就是我也真的，因为这两天发生了让我转化的很多，所以我写了一封信给那个令丹老师，我也觉得我是不知道这些事情如何发生的，然后他就是如何转化。但当我接纳对了，是昨天当我开始去接纳自己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这一切就非常不可思议的，然后今天早上就全都发生了啊。本来我昨天还在一个很深很深很深的痛苦当中，根本就解脱不出来。 Yes, this is wonderful. I have a few things to say. This is great. Okay, turn around. I want you to look at these people. Okay, so here's the thing. Isn't she beautiful? It is a very funny thing that human beings can be so beautiful and not know it. 几乎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我们其实是如此的美丽，但我们打死也不愿意相信。 What is this? 所以就是这样。 Okay, you know, you shared many wonderful things, and but I think what's important is we understand as we saw here.That we are engaged in a process. 你们刚才的分享都很好。那我想再说的就是，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过程当中。 Okay, and that it really does. Some parts are very emotional, and some parts are very confusing. But as we move along consistently, we experience profound and deceptively simple changes. 我们刚刚开始了这样一个探索和学习阿卡西记录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它会继续的延续，是它会带领我们走得越来越深入。你们有些人短短几天就有了很深的一个体验，有了很多的转化，但是这个还只是开始。随着我们继续的学习练习阿卡西记录中无限多的可能性，它带给我们生命中前所未有的转化，都会在我们的未来的生活当中去呈现出来。 Okay, and the other issue that I heard here is this feeling like we don't deserve love. 那我这几天呢，听到不少同学都分享到他们。在以往或者甚至现在都还觉得他们是一个不配的爱被爱的人。 Okay, and then the question becomes, am I willing to treat myself with kindness and respect, even if I believe I don't deserve love? 好，现在给你们一个更有挑战性的问题，就是哪怕你现在仍然这种对自己不配得的感觉仍然还在。即使是这样，那你愿不愿意去学习，试着去爱自己，去尊重自己，哪怕你觉得自己根本都不值得去尊重，不值得被爱，你可不可以愿意去尝试一件新的，尝试一个新的体验，去试着去尊重这样一个不值得尊重的人，爱一个这样不值得爱的人，看看你这样的练习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收获。 See, the idea of loving ourselves in a very conscious and deliberate way is a very new idea for human beings. 我们对自己开始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这个还只是最近一些年来我们开始去学习的一件事情。这是从人类灵性的发展阶段来看是比较新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们这些年来开始越来越多的提到，你要先去爱自己，先爱自己，你才能够爱别人。 The real miracle is that any of us even notices our need for love. 仅仅是我们看到我们是需要爱的这一点，就很不简单了。之前我们甚至都还没有发觉我们也是需要爱的，好像那个爱都是别人才需要，我们是 只需要给别人爱，我们是不需要爱的。仅仅是你意识到你也是需要爱的这一点就已经很了不起。 Right. All the people who've gone before us For all kinds of reasons, whether family or religion or whatever, all the people who have gone before us have taken great pride in their ability to live without love. 那在我走在我们之前的很多人，他们的一生的确，他们用自己的勇敢，用自己的付出来完成了很多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他们没有机会去学习什么叫无条件的去爱自己。 Okay, so give yourself a chance. Don't be so hard. It's you know, it's okay to love yourself even though you don't know how to love yourself. 现在我们来到一个阶段，我们要开始更深的去领会什么是无条件的爱。这个爱如何就给到自己，给到他人？你们可以试着去学习，即使你心里仍然存留着这种自己不配爱的这种情绪，你仍然可以去爱自己。 It's also perfectly acceptable to love people who don't love themselves. 即使你身边的人也像你一样觉得他们不配爱，那你也不要吝啬自己的爱，把你的爱给出去，给到他们。 We don't want to throw people out of our lives because they are imperfect. 我们不需要去看，因为别人身上的不完美，因为我们身上的不完美，就拒绝把爱给到我们自己，给到他们。 Okay, excellent.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very courageous sharing. 谢谢你们的。